会搭配你的左肩，每一步都跟不上你，看距离越走去越远。太阳下的逛街，我想静静枯萎的薄荷叶，跟不清还要追，哦

的你，彩盒玻璃前的身影，只有孤单被冷雨马德里。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，马德里不思议，突然的小秘密，彩盒玻璃前的身影，只有孤单被冷雨马德里。不思议，突然的想念你，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，马德里。Oh yeah， 彩盒玻璃前的身影，只有孤单被冷雨马德里。不可思议， 事就要坚强，热烈像蜜糖，传扬的光芒，谁都别想抢，要风靡全场。 别担心，勇敢去闯，每一刻都有希望。

就吃这种日子未免太无聊，谁要难过就哭，快乐至少每天重复同一套，一直到老。而我栽种了花，轻轻的祝福，我的猫都可以随我随心所秒。在沙漠冲浪、运动、舞蹈，要做什么都靠我凭空创造。打开了 再靠近一点点， 再能温柔 想说出